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四十七集，安曼还情。赵江龙正在被踢打，而旁边的周万东冷冷说了句： 撬不开就弄死了算了。他不是还有老婆吗？他老婆，他身边的人，咱们一个个追过去，什么时候把天珠找出来了，什么时候停手。 听到弄死了三个字，贾桂枝的浑身一颤，下意识就想去打开橱柜的门。单志刚吓了一大跳，他迅速地把贾桂枝给钳住，眼神几乎是在求他了。而贾桂枝很快反应过来，含着眼泪又不动了。就在这档口，两个人听到了安曼冷冷的声音： 让我来。去死吧。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接下来的这一分多钟，安曼极度压抑但明显带着哭音的嘶声，还有刀子扎进肉里的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单志刚的脑子都木了，而此刻有脚步声往橱柜这边，然后那柜门往里微微的一倾，有两个男人走到了这边，倚着橱柜在抽烟，那个齐歌的声音压得很低： 周哥，这个女人你看着办吧，看她的样子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她要为她未婚夫报仇，对赵江龙都这么狠，你别忘了当初可是我踹车子下崖的，这下一个得是我了吧。 周万东轻笑了两声： 你还真当我被她迷住了？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 咣啷一声，似乎是刀子落地，外头静了好一会儿。姓齐的忽然问了一句： 他老婆呢？不是应该在家的吗？有见到出去吗？ 没有啊，出去了也是在小区里，肯定没出大门。 安曼冷冷说了句： 要么就在屋里找找，要么就在这儿等，迟早会回来的。 屋里找找，单志刚一下子就慌了，这赵江龙的屋里不就这么点地方吗？此刻外头传来了推拉门的声音，他们应该是在查厨房和洗手间了。顿了顿，橱柜门被哗啦一声的拉开，单志刚的脑子轰一声就炸开了，他颤抖着抬头去看，是安曼。 啊，单志刚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 两人目光相触的刹那，安曼也傻了，他嘴唇翕动了两下，但又很快回过神来，手臂带着轻微的颤栗，又把那橱柜门给拉上了，说了句： 这里没有。 姓齐的鸭舌帽男人搜完了外头也进来了， 找到两个手机，其中一个是女士，应该是他老婆的。门口有个垃圾袋，要说他老婆出去倒垃圾了，怎么袋子没拎走？还有啊，鞋架上只有女士便鞋，没有他老婆的拖鞋。不会穿着拖鞋出去逛吧？橱柜里真没有。 安曼很不自在。 看过了。 姓齐的冷笑一声，还是推搡安曼走过来，随手拉开了门，另一边的橱柜门。 妈的，臭女人！ 贾桂枝显然已经濒临崩溃了，门刚一拉开，她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，声嘶力竭着一头撞了出去。那姓齐的猝不及防，居然被撞了个后仰。不过他很快就忍痛爬了起来，怒不可遏地追了出去。 单志刚听到走廊里急促的脚步声和呼救声，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没了动静。周万东对自己的搭档很有信心，他原地没有动，慢慢的又点上了一支烟。 阿曼，不是说里头没有吗？啊？ 阿曼有点发抖，强撑着说了句：“ 我刚刚真没有看到。” 那么大一个人，没看到，眼瞎了？啊！你个贱人，安的什么心啊？啊！点小心思，真以为我是傻子？啊！ 阿曼尖叫着，似乎是被周万东拽着头发撞墙，又有左右开弓抽巴掌的声音。单志刚的腿一直在抖，脑子里天人交战着。 怎么办？冲出去吗？现在外头只有一个男人，我和阿曼是两个人，可以对付他。可是，万一另一个男人回来怎么办？他们像黑道的人，我打不过他们。还是不要冲动，也许警察就在路上呢，也许邻居听见动静会出来看的。 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了安曼极其凄厉的一声惨叫。单志刚全身的血一下子凝住了，透过另一侧打开的推拉门，他看到安曼慢慢地倒了下来，脸上和衣服上全都是血。安曼勉强用胳膊撑住地，艰难地往橱柜这里爬了两下，然后扒住推拉门，像是终于不知倒地，借着这最后的一丝力气，顺势又将推拉门关上了一些。单志刚的眼泪一下子就糊住了眼睛，这是安曼居然在帮他关门，安曼在帮他关门。此刻远处隐隐地传来了警车的声音，单志刚终于全身颤抖着从橱柜里爬了出来。房门大敞着，周万东已经不见了，安曼的背上插了把刀，身上另有两个刀伤创口，血流不止。单志刚含着眼泪拽着被单给他捂住伤口，又赶紧拿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打完电话，他看到安曼的眼睛一直在散神，单志刚吓得赶紧拍了拍他的脸颊。 阿曼，你撑住啊！ 安曼虚弱地笑了一下，嘴唇翕动着，像是轻声说着什么。单志刚附耳过去，听到他说：“ 是我，欧宇，我害死秦风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就是想帮他，我就是想帮他。” 单志刚流着眼泪语无伦次道：“ 阿曼，冲冲，我叫秦芳来接你，他没事的，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阿曼。 司藤此刻把秦芳的手机捡了起来，面色平静地递给了秦芳。秦放攥住那手机，脑子里一团乱，声音有点抖。 司藤，我要马上回去一趟。 司藤说。 那你走啊。 秦放没多想，几乎是转身就跑，扶着楼梯下去时险些一脚踩空。司藤冷眼看着秦放在巷陌间奔跑着，平栏站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回到了房间。这里的确比较偏僻，不过好在有电视。过了约莫半个小时，楼梯上响起了急速的脚步声，秦芳几乎是冲进来的。 他扶住门框剧烈地喘息着，兴许是跑得厉害，两腿刚一停下就在打颤。 您正在收看的是电影频道。 司藤自顾自地调着电视频道说， 怎么又回来了？ 怎么又回来了？真是像极了在南迁那一次，明知故问，如出一辙的表情神气。 司藤，你不跟我一起的话，我没法走。 司藤笑了笑，顺手关了电视，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 还记不记得我要做几件事？ 五件。 五件事中第四件最重要，时值关口，成败系乎一役。在青城我可以静观其变，在这里就要先发制人。你未婚妻的遭遇我也很遗憾，但我不会在这种时候离开。 秦放的心开始发凉，回来的路上他已经猜到司藤可能不会同意的，但又抱了一丝侥幸。这些日子两人的关系已经有所缓和，况且又是生死大事，司藤怎么样都会体谅的吧。秦放有些语无伦次道， 司藤，我只是想回去见他最后一面，会很快的，我们可以今晚过去，明天回来，不会耽误很多时间。 如果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出了纰漏呢？ 是啊，世上的事总是这么邪门，睁大眼睛怎么等也等不到，偶一疏忽闭眼，要盯的人已经过去了。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司藤的大事步步为营，谁都不能挡在前路碍事儿，不管是安曼还是他秦放。秦放不说话了，他呆呆地看着司藤的侧脸，想着再怎么求他，哪怕是自己跪下来求他也没有用了吧。楼下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，是苍红观主他们过来了。苍红观主在解释原因，妖宗不定，耗费时日，耐心等待，必有回音等等等等，吵得人脑袋轰轰的。秦放失魂落魄的下楼，恍恍惚惚地出门，一直走到寨子外头的山坡上，单志刚的短信电话一个接着一个，到最后几乎是在吼秦放了。 你这些日子到底在鼓捣什么？家也不回，公司也不管，阿曼现在就要死了，话都说不出来，还扯着一口气等你呢。 说到后来，单志刚呜呜呜的，像是在哽咽。 我每次跟他说秦放再赶来了，再赶来了他就拼了命的硬撑。秦放，就算他骗过你，我求你，你原谅他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